锵锵三人行，刚才呢看见这个乃菁这个别麦啊，女嘉宾有特别的困难是吧？我就想到女人到底是一种有安全感的动物，高级动物，还是没有安全感？就比如说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一直就觉得，如果我穿这个背后拉链的衣服，我走在街上我就没有安全感，因为只要是人可以后面一拉。包括女人那种总是穿背后的这种衣服啊，我都觉得你们挺有安全感的。 哎，其实你不讲，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我从来没想过说背后拉链会有这方面的危险性。通常比如说会比较紧张的，就是在比较小孩子的时候啦，那个男生都会恶作剧，就是掀你的裙子或什么，但是男生也很少就是从背后直接这样啪拉你的拉链，很少这样干吧？ 他比较特别，我他小时候一定被人家拉过他的裤链， 裤链是吧？那是好事儿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上次我们在这个圆桌，我还跟家辉去讲这个问题，我有很多奇怪的想法，想跟女人交流。比如说，我认为女人是一种胆大包天的动物，比方说，咱不说别的，生孩子。这对我来说是这简直是完全不理智的一种行为，但是他们坦然无惧，生，你都不知道你能不能为他负责任呢，对吗？哎，这个且在其次，我讲的是另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啊真有安全感。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假如你谈恋爱，你跟你的男朋友出去度假到世界各地，哎，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。哎，你跟一个体力他明显可以弄死你的这么一个男的，甭管你们是恋爱还是怎么样，走到天涯海角，可能双方家人都不知道，这个女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就交给在一个我的体力足以弄死你的、足以伤害你的人手里。甚至咱包括咱们更多讲一步哈，我不知道现在西方是怎么样情况，但是我经常发现呢，那天跟他们聊，就说酒吧里有这个一夜情，比如说哈，哎，我要是我玩这个哈，我绝对不会到女人的住处，就是男的吧，比如说你，我要是跟一个女人打，哪怕她勾引我，我也会说，哎，到我家，或者咱们去酒店，不能去你家。 你怕仙人跳吗？你怕被仙人跳吗？ 不是， 那不然你怕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能去？ 比如说我要进了你的家， 哦， 你的沙发，我坐下去，我就觉得我一下会变得很拘束，这是该客气呢，还是该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 所以文涛是一个有强烈不安全感，而且又有很多的礼教束缚的人。比如说你到了别人的家里去的时候，女孩子家里去，你会觉得说好像也不宜太放肆。 对了， 或者说你的分寸的劲到底是我该采取主动，或对方采取主动，你就会想很多，就。这个如果这种动物性，假设哈，在这个动物性的遗传上面，这个雌的跟雄的在相处上都像文涛这样的话，可能生物都不繁衍了。 而且你想过没有，它是非常具体的，家辉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啊，就是说它是很具体的。你比如说本来两个人喝的一倒二醉，咱们准备狂野一把哈，你比如说要到我自己熟悉的我自己的家里，就知道该去哪儿该奔哪儿，对吧？你突然跑到人家家里，不能说直接就怎么样吧，总得坐一坐，这一坐我又觉得呢，进入了，这是到你们家做客来了，那我应该表现出一种怎么的？ 谢谢，谢 谢，哎，谢谢，哎， 喝个茶 。我说咱们洗澡，我又洗澡，这衣服脱在哪里啊？这个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该出来的时候，我该穿着短裤呢，还是？哎呦，太多麻烦事情了，你知道，我绝不能到女人家里去。 您是处女座，有洁癖吗？ 那基本上文涛就是可怜的小孩嘛，一定有受过很多伤害人啊，没有安全感，而且他可怜在哪里？按照他这个逻辑呢，我相信他是非常清白的人。为什么？他说，第一个，你刚说种种理由不去女生家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能去女生家里。然后呢，你又不能请人去你家里，为什么呢？他担心赶不走，对不对？你去你家里了，第二天他自己 一般，我家都是 open， 都是 open， 很难讲。他盯到你 open 的，他来找你很麻烦的。你刚好有其他人在， 这都是他的。 然后呢，再来第三个可能性，你说去宾馆，你是名人，对不对？去宾馆酒店也不行，所以基本上 不是他不想，是他不能，不要受制于环境。 这家辉搞这个弗洛伊德那一套，就你小时候是不是有受过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对待？你是不是曾经有被什么大姐姐还是什么样的来这个来这个教导过？所以让你对于这些事情非常的畏惧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 不是， 要不然就是说，真的很特意，就是我发现有一些人他在某些地方有特别的洁癖，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的行为呢又很放荡。比如说我有个非常要好的男性的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呢他有他的洁癖，他就跟人家握个手他都要拿那个酒精棉片擦手。 哦，对，是 啊， 强迫症。 你也是这样吗？ 我不是那样，但是我碰见过一个，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的父亲就是这样的。 他真的就是跟人家握个手他也要这个那种酒精棉，然后车子上或什么的口袋里面都是这个酒精棉片。可是他的行为生活他很放荡啊，他交了女友无数，这方面他倒不担心了。 你怎么知道他们过程？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你说我经验丰富， 这我是真的不知道。 对， 这我怎么会知道？ 你说我经验丰富， 我不能知道。 我年轻的时候倒遇过一个女孩，我到今天都非常不解啊，年轻嘛，20岁就21哈，偶尔要大家喝完酒去狂欢，去酒店嘛哈，去房间开房间。千万不要学哈，这个。然后呢，干嘛呢？我不解在于说，每一次结束之后要走了，他都把那个床啊收拾得非常干净，把被单盖好，把枕头放好，甚至把毛巾呢再冲一下，然后拧干，然后挂好。我到今天都不解他干嘛呢？ 他可能有点罪恶感。 啊， 他可能有点罪恶感，他知道他可能就是受了传统的这个教育，或者是一些加诸在女性身上的，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行为是不好的，所以他可能有罪恶感，想要透过这个来洗去曾经发生过的痕迹。我猜可能是这样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保证你错了，因为你说不要的，嘴巴说不要的是我，所以他不会觉得不好，但是我不要被拉进去。 我说到罪恶感啊，就是他想要做这件事情，可是礼教或者是宗教各种因素让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。所以说不是有非常知名的，就是就在天主教都是强调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是罪啊，所以就很多人在这个之后呢他都一定要去洗澡，好像要冲掉那个罪。这是不是同样的一种心理反射？有可能是这样。 但是你说礼教，我就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像我说的，就是女孩子去男孩子家里倒觉得挺自然，这会不会跟我们过去的礼教，比如说你看我们过去的这个男女观，男尊女卑，讲究倒插门是反常的。倒插门就是说，你知道什么叫倒插门吗？就是男的住到女方家里去了，倒插门的女婿，这比较跟吃软饭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哎，你觉得是不是就中华妇女里有这种，就是她觉得她到男的那儿住好像她都能适应？ 我觉得不是安全。 我周围的朋友为什么女的都在男的家住？ 我觉得 很少有男的跑女的家住。 我觉得这跟安全感无关，这是一种归属感。她觉得她住到那个男的家里面去的时候，我就是她的人了，所以那种感觉是一种占有，一种是这种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，觉得说哦，那现在呢我是属于你的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可以以你的家作为一个堡垒去防范别的女生来入侵我的领域，应该是这个概念。 哎，真的，我就发现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说哎，我要是去了女人的家里啊，我的反应是拘束和不敢动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家这个毛巾放哪儿，肥皂放哪儿，我就坐在那里就不能就等着他去动哈。但是我发现呢，女的要是跑到我的家里， 大搜特搜吗？ 尤其是没待2天之后，她开始，哎，这毛巾应该挂在这儿，你这个应该放在那儿，你这个被子这么叠的，这不行啊。或者她变成 她的城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在以前也是啊。你说在以前狩猎时代的时候也是啊。女人为什么？女人都是守在这个狩猎，都是守在帐篷里的， 洞穴里的。 对对，这就是她的家，这就是她的堡垒。 对， 男人就在外面打猎，对不对？ 对。 所以她回到家来之后呢，家就是这个女人的堡垒。 她先改造成她的家。 对。就传统的父权游戏嘛，像你去她家，你应该是问自己：你干嘛一定要那么有控制欲了？要知道下一步做什么，茶杯在哪里，这个在哪里？因为男人嘛，要控制嘛，父权嘛。女人呢，她就要去那个 地方，然后呢把就像你刚说把那个变成他家。别看什么了，你看那个婚礼嘛，传统的西方的婚礼是谁把新娘子交给新郎 爸爸 老包嘛， 对， 你不会说有个岳母丈母娘过去把女儿交给你，或者说不会男人的新郎的妈妈把你交给那个新娘，对不对？一定是男人把那个女儿交给另外一个男人手上。所以呢我告诉你， 两个男人接手转手了吗？ 对啊，就所以你因为这种父权啊，其实你失去了很多快乐的机会了，你要放松一点。 那是，以后我也可以在女方家里丢丢枕头什么的， 是就是以后我再教你，这去人家家很简单嘛，总有个流程嘛， 直接上床。 不行， 我先脱了您随意。 不行，要先以前先看看照片本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寻觅要看看照片本啊，这是你妈啊，是你哥，表姨啊，长得不错，这样不要下来才是。 哎，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就说正经的啊，说正经。 我讲的也很正经。 对对对， 是。 我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，是确实事关到女性的安全，因为呢，你知道日本最近出事情了，一对中国姐妹啊，这算是被谋杀吧？ 对， 被谋杀，而且是被一个日本男人，说是跟那个姐姐有过点什么情感、金钱纠葛。哎，你整天做新闻评论，你对这事儿了解什么？ 我看了，其实觉得蛮伤感，而且很惊悚。因为呢，总的来讲，日本的治安呢是不错的啊。但是呢，最近几年呢，其实发生了好几起这个中国女性在日本呢被残杀的这个案件。然后这一次呢又特别的残忍，她把这对姐妹呢都杀了，然后呢装在这个箱子里，拖到这个山里面去，然后被。是因为他们发现，是因为这个姐姐的同事觉得怎么搞的，她都没有来上班，然后呢，警方才去调看了那个录影带之后啊，然后发现说这个男的有问题啊，然后才后来才找到了这个尸体都已经腐烂了啊，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像 非常的残忍。 这对姐妹好像是原籍是福建的吧？ 他的父亲现在在福建然后这两个人呢， 姐姐是住在一个房吧？ 对，姐姐是先去的啊，然后妹妹呢是最近才去，然后这两个人呢，当时都是拿的是学生签证。这个妹妹在那个一个职业学校学，然后有跟什么游戏啊什么相关的。那姐姐去的时间比较早。那因为日本这些年来呢，他们因为他们的少子化，所以他们的年轻的劳动力很缺乏。 这就是他们住的租的地方是吗？ 应该是他们租的地方。 对，住的公寓。然后就是说后来监控录像怎么逮着这个男的，是监控录像看到这个男的曾经进去，然后又出来，最后提这个大包。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尸体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 对， 哎，这太可怜了， 太可怜了。而且就是说，因为日本这些年他的劳动力缺乏啊，所以呢，他就引进了很多像有些以实习像学生啦，或是实习啦什么的名义啊，然后呢可以进到这个日本，他的签证呢最长可以延长到8年，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外籍人士是以中国人最多，多到这个比例是每3个外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人。 日本呢？ 日本， 好家伙， 好像基本上全世界外籍人士都是中国人最多。本来中国的基数就多，而且这个当然不仅是日本的问题，澳洲 working holiday 全世界工作假期啊，不断出现嘛，这种意外，什么香港的女生、台湾女生， 对，他们去打工， 对，甚至失踪了。像比方说回美国，前一阵子不是那个非常不 幸的 张莹， 对。那我作为父亲，我马上这非常可怕的新闻了、啊。当然就想到说，他的家人怎么样去接受这个消息？为什么我特别有感觉呢？因为我们在学校哈，几次很不幸，一些外面来的孩子，有法国来的男生，有韩国来的，有什么内地来的，不幸发生意外哈，有些是自杀，有些是意外身亡哈。最难，我要参与处理，其中一个最难的部分，最心疼的部分是什么？打电话给他家人，怎么告诉他爸妈？ 你做过这样的事？ 哭啊，你这是。还没打已经先哭啊，又把自己的感情，我这样说起来都想哭，先哭完了。比方说曾经有一个法国学生啊，那是非常悲哀，我想讲起都 发毛的，是什么呢？法国好像只有19岁交换生来到香港，去了一家大学哈，在拿着那个皮箱拖着，放傍晚的时候，然后把皮箱放在房间都还没打开啊，然后呢上去天台可能喝个酒还是聊天这样子啊，不小心还是怎么样，反正没有办法证实什么状况，就掉了下来。前后从他到了香港到发生了悲剧大概4个钟头， 哎呦， 行李箱还没打开，然后马上要面对什么？当时我没处理，是听我的同事哈他说的，他也一边说一边哭，他说干嘛呢？要告诉他爸妈，在法国的爸妈，他就找到电话打电话去，可是呢，另外有个洋人西方人在场就阻止，他说不要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在法国这是非常不礼貌的，甚至是二度伤害的。你打电话给家人说对不起，发生了什么悲剧，不行的。那又怎么办呢？打给法国香港的，在香港的法国领事馆，告诉领事馆，领事馆就用他们的方法在当地找人去敲门。 哦，必须有人在旁边。 对，面对面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。 是， 你不能打个电话。那前一阵子也发生了一个悲剧，也是一个韩国学生哈，反正因为非常不幸的理由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那当天晚上我坐在那边，然后呢，我都不敢打这个电话，然后有人打，哇，你想一想，那是韩国的半夜，他妈妈。就接来的电话，那种崩溃啊，那我就想像日本啊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啊，家人如何来接受面对。 对，的确是那个而且我们看新闻报道里面，就像家辉讲，他父亲在福建啊，然后呢当然就非常的震惊啊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本来是问他就他的女儿的行踪，因为他们找不到他女儿，所以觉得好像有必要跟家里联络一下，就后来再知道的就是这样子的悲剧，所以就是父亲的精神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。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这个女孩我老觉着永远都面临着危险，为什么？就不是说传说啊，现在还没有实证，就说这个杀人犯呢跟他是有点感情纠葛，他就可能在饮食店呢什么打工，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金钱纠纷。我就是说这个一个女孩子到异国他乡，你跟一个男的谈恋爱，这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说的？我总觉得女人其实胆子很大。如果我是个貌美如花的，对吧？真的，我就觉得所有男的都想害我，我肯定是这样的。 但是因为在外面工作嘛，打工，然后生活，我觉得总是很寂寞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容易被趁虚而入的时刻。对，那因为对方。你可能他可能只是店里面的常客，然后只可能你一般的时候你看起来他都挺正常的，从一般人的这个心理来讲，我觉得防范之心都没有那么的好啊，所以呢这个男的才可以这么的轻易的到他家，而且从现在有限的资料来看的话，他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去他家， 所以他不是轻易去他家。乃金，你刚说了一个重点，就是那个交往的时候在哪里呢？那个讯号不明白。你到了外国，比方说你在自己地方，一男一女交往，你大概知道，甚至那个男的变得很凶、不友善的时候，你马上察觉到，你能够防范。 是。 当你一个人，坦白讲，不仅是女的，我很多男性朋友在国外也被欺负哈。然后呢？你去那边跟人家交往，第一个你是外面来的人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有时候你会不需要的加倍的友善，不然人家会觉得你会感觉说我外来的人不友善哈。你对陌生人啊会加倍的友善，笑容特别多。第二个呢，两个人的交往沟通的讯息啊你不太能够掌握，别人对你这样的比方说有稍稍的过分的动作语言，有时候你不敢冒犯，不敢说，不敢反驳你，不敢骂你，因为可能我以为判断是说这是你们当地的热情的态度啊，你不是在骚扰我啊，所以呢就种种的讯号的解读没有那么准确，这是人在国外哈特别要面对的问题，就惹麻烦。 那就是说，而且他们的这个例子呢跟以前的这个例子比较起来的话，他好像就更多了一些 就说这个对于这对姐妹来讲，因为她包括连他们这个店里面工作的人，他们也常看到这个男的去啊，所以我想就说除了像嘉辉刚才讲的，的确人在一个陌生的这个地方，毕竟他还是日本人嘛，还是外国人嘛啊，所以那个上面不是很熟络之外，可能也就是因为他想要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之下，多一个人帮忙，多一个人可以作为一个不管是聊天或什么样的对象，都会比他在这个比如说他在国内的时候，他有渴求的那种渴求度不一样。 哎，真的。 而且他在国外，他如果发现到在国内如果发现到危险讯号的话，他可能有地方可以跑， 对， 有地方可以逃， 对， 有地方可以求救，或者有人可以商量，在那边他就没什么有商量了。 所以哪天我就特别对女性心理很好奇，就是说啊。哎，这个女的到哪儿都有人帮，尤其是有些姿色，对吧？但是就是说，你看我们男的不管上哪儿留学，也没有人帮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女孩呢，只要长得好看一些，总会到了一个陌生环境，很快就有个男的出现了，或者是同学，或者是老师，或者什么就开始帮你。那这个时候她面对这个男人，她心态，她会有觉得提防吗？或者她会觉得她什么意思？ 对。这样讲起来，我到底是要该承认很多人帮我，还是没有人帮我呢？ 肯定很多人帮你。 因为你前提是说要有姿色。 肯定很多人帮你、啊。 我觉得跟年纪还有你去做什么，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啊。假设今天呢，我纯粹就是到国外去工作，我觉得那个的状态呢，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单纯。啊，可是你如果说是在一个又在打工，然后又在读书，然后在一个未定的一个身份、经济地位各方面都未定的状态之下，其实人本身就是漂浮的，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地位就是漂浮的。我今天可能再打工个半个月，半年，我就要离开了。那我想要留下来，那我有什么方法？他会想的比较多。但是如果读书的话又是另外一种状况，读书常常接受一些朋友的这个帮助， 哎，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。 这我倒要跟你做个民意调查，就比如说你读大学的时候哈，哎，有没有无缘无故的这个男人就是对你好帮助你？ 那我当然得说有啊，因为你的前提是说姿色好不好， 还是说百分之百的男的对你的好意，是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最后都是有目的的。我想跟你、你自己的体会。 我觉得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因为如果说只是纯粹就是异性之间，但是纯粹朋友的这个帮忙的话，其实女生是很敏感的啊，她很快的就会察觉得出来，这个是属于一种无性别差异的一个朋友的帮忙。但是如果说她是纯粹是基于她对你要有好感，然后希望透过这些来去勾引你啦，要博取你对他的更亲近的关系的话，这个很快就可以察觉的。 所以这种属于后者的这种情况。 可能因为我的这个个性上面也比较有点男孩气吧，我有很多异性的好朋友。 对 对， 那个一般都帮不长是吧？ 帮两小时， 两个钟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呀，这个家辉就说男人太贪了啊，还是我太贪了？ 我说你太贪，因为假如对啊，都想占有嘛。可是那个假如只享受那个过程，比方说交往帮你哈，甚至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暧昧的东西哈，暧昧的过程也很好啊。暧昧的过程不一定最后就一定要上床，当然更最好不要结婚哈。可是那个暧昧的过程很好啊。大家那个制造那个那种感觉， 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就是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你，咱们得知道咱们讨论的是犯罪，这个罪行， 那当然 这个是另一件事情。你比如说最近也是连串的，什么张莹莹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上次我们跟那个犯罪心理学家一个叫李玫瑾老师，他就讲就是独狼，哎，我问他，我说到底怎么看？当然他说了一些特征，但是我的结论是你看不出来。 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完全同意。 你真的就算倒霉吗？还是你这怎么防这种人呢？ 我觉得真的很难防。但是刚才从嘉辉还有这个文涛，我觉得倒提醒了，我觉得要提醒所有的女生一点啊，就是我们好像常常呢在接受别人的好意的时候呢觉得理所当然，或者是呢很多女生呢很喜欢运用自己的魅力啊，这个是常见的啊，就是啊、去 去塞奶呀，就是塞奶就是撒娇啦啊、然后呢就要男人呢帮他多做一些事情，提东西啦啊，然后修理一点什么东西啦，或者是做一些这个苦差事啊。你运用你的魅力，然后呢去让男生对你，男人呢对你呢无条件的付出，就你要想想他凭什么对你无条件付出啊？当哪一天呢他要求你回报的时候，你还得起吗？然后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呢，比如说在物质的欲望上提高呢，好，然后那个别人送点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，你习以为常，你收惯了之后，哪一天他跟你要的时候，你怎么还呢？ 真的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。我竟碰见，我没碰见过这样的人。我真的很多女的，她稍有姿色，她就觉得男人对她都。